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口语，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你好 Echo 老师。 Hey， it's me Echo again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English life IELTS with you。 没错啊、yeah. 每次 Echo 老师来都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原汁原味的英语口语的学习素材啊，都是一些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他们来描述雅思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着重讲哪些内容呢？ So today we're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o tell a story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可能会去放在讲一个过去的故事，如何去讲一个跟过去相关的或者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那么这一部分经常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雅思考试当中，第二类，或尤其是在第二类话题当中。 过去的故事肯定会用到过去的动词、 哎、 那就会涉及到过去的时态。 是的、而且一到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一到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同学经常会去被扣分或者说是捉襟见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去露出来的时候、因为大家一到说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时态不稳定，然后或者说过去相关的时态并不够宽泛足够使用，那么还有讲故事的方式的话过于平淡，并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有起伏，都会是一些小小的问题。对、 讲故事是很有技巧的啊，不光你词汇要丰富，情感要饱满，而且这个句式啊、语法啊也得正确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怎么讲过去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也是雅思口语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考点哈。 So here I've got it, like, you know, an interview, with someone, who is talking about a story happened in his past that was actually a little bit sweet.I would probably just say bitter and sweet, right? 哎，他在讲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曾经的小事，然后让他会去觉得，哎，有一点甜甜的，而且同时可能这个事情是从一个误会开始的。 好，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介绍的。这是一个西方人士，是个白人。 A white man in this picture.Probably was like, you know, a really calm and mild smile on his face. Maybe it's because of this story he's telling. And also with his look, you just can't tell. Probably something is a little bit weird or, you know, you just don't know where it went wrong, right? 其实我看出来了，就是这个白人呢，他眼睛不太好，得了白内障还是怎么着的哈？眼睛是白的，其实他是失明了，对吧？ Yes,let's read into the story. 那我们从故事里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以及发生了什么故事。 他说，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 and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She screamed, Are you blind? I turned to her and said, I'm blind, actually. I'm so sorry. I will buy you a new cone. And she said, Oh my God, I'm so sorry.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at all. I'll buy another one. So we walked into the ice cream store together, and the clerk said, I heard the whole thing. Ice cream is free. 大家听明白了吗？其实这一段故事还是挺简单的哈，它是非常戏剧化，就像拍电影一样，有很多情节。咱们现在逐句把这个情节给分析出来哈。 好， 他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Right after， 就在不久之后， 什么的不久之后呢 I lost the vision 好失明我们就可以继续用 lost vision OK lose 的过去式 right lost vision V-I-S-I-O-N right lost vision lose vision 就是我们说的失明好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那么在我的一只眼睛 in my eye 如果你的单复数的感觉会比较好的话你就会去知道是双目失明还是、哎、一只眼睛有问题了、 咱们再听听看他怎么说的、哎、他说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哎、这里没有听到 eyes 那个 s 没有、啊 yes. okay. 所以一听就知道他是单目失明、 哎 yes. 一只眼睛是瞎了、啊、 所以在这半句话里面 Right after 这个词组我们可以也去用起来、right? 哎、那么失明的话这个词组是 lose vision 比如说一只眼睛里面失去视觉感受我们就可以去说 lose vision in my eye 或者是 in one of my eyes OK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right? 哎，我走路就会变得特别的差 Because when you lose the vision You probably will lose the balance right? 你可能会去失去平衡感平衡感可能就会被视觉去影响到所以他会说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哎，我走路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同时经常会去用到的是 be good at something, right? 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be bad at something.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yeah, 走路经常走不好。at something, 那么注意我们要名词性的东西。That's why we put up ing for walk.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 walk 这个动词加 ing, 因为我们要想把它名词化。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Right. 好别看他用的都是简单句和简单词但是所有句子的呈现的话都非常的顺畅同时他一句话的表达里面信息量很丰富从一开始到目前我们再去讲的内容都还在一句话里面没有停过哈好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 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 so that去联系起来是吧 so 是、哎、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样 that 以至于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熟悉好那么我走路特别的差所以呢以至于 I ran into a girl ran into 表示的意思就是碰到一个女孩这个碰到可以是 literally 实质上的就碰撞到她然后也可以指的是我们熟人在街上遇到、哎、I ran into run 就是跑步那个词R-U-N, right? 但是在这边用的是它的过去式不规则变化 R-A-N 所以是 I ran into into 就是 I-N-T-O ran into a girl right? 所以呢我就碰到了一个女孩什么样的女孩呢 Eating ice cream right? 好那么后面 eat ice cream 就指的是、哎、吃冰淇淋那么 eat加了 ing 的形式、哎、表示一种伴随的修饰去修饰前面的 a girl eating ice cream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正在吃冰淇淋的女孩 OK 我再把前面的部分一起串一下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 好到目前为止解释了事情发生的原因那么发生了什么的一部分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And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Knock something out of 什么什么或者说 out of someone's hand Knock 就指的是敲门的那个敲 Knock K-N-O-C-K 好那么但他也有比如说把什么东西碰倒了碰翻了比如说所以经常会去有这样的动词词组 knock over right knock over 打翻了 right、哎、knock off 打掉了打倒了比如说 I accidentally knocked over my glass right、哎、我一下就不小心把我的杯子碰倒了好那么他这边去用的是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cone 然后 c-o-n-e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哎可能很多女生喜欢吃的甜筒 right? C-O-N-E 所以你比如说在国外你要去一些快餐店你就可以去跟人家去说 Can I have a cone? Right? 哎、大家都知道、哎、要甜筒那么所以、哎、我一不小心就把甜筒从他手中打掉了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到现在为止，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一句话才真正的结束。也就是说，第一句话的信息量就已经非常多了。 很有意思啊，就是很自然的表达。其实外国人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要把这句话呈现得特别复杂，特别有文采啊。它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表达。所以你看，它是递进式的。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他一边想一边说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哎，他一边回忆一边这么说啊，我当时走路不好啊，所以撞到了一个女孩。然后后面一个结果是什么呢？And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对，没错。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如果换成比如说常常考雅思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们的话，我经常见到的版本可能是 So a few years ago, I lost my vision. And I was bad at walking. 然后是 Then, you know, one day I met a girl andI just ran into her, and and I found the girl was eating ice cream. Right. So, unfortunately, I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结构的话，你就会去觉得，好像会去说的特别的普通，说的特别的平，没有故事感。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从他的故事里面，或者从他讲故事的方式里面学到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非常紧凑的，先去用一句话表达得很清楚， 多用一些从句，多用一些 and 来连接前后连续的动词，这样去表达会更好一些。 没错，比如说 right after I lost the vision in my eye, right? 好，那么我们同学的方式是可能是 I lost the vision in my eye a few years ago. 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整件事情其实你再去强调的是什么呀？那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女孩，把她在吃的甜筒打掉了。那么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几年前，或者说我之前一只眼睛失明了。所以你看，她用 right after。Right, 在我失明之后，因为什么呢？我平衡又不好，所以打掉了甜筒，所以逻辑上非常的紧凑，而讲故事的人是非常知道自己想去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在整个句子里面强调的东西其实是 I ran into a girl and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Righ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 Echo 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口语相关的学习素材。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怎么讲好一个过去发生的故事。那么刚才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描述自己一只眼睛失明以后呢，他是如何撞到一个吃冰激凌的女孩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而且刚才最棒的部分是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把一个故事的开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对，就一句话就把他自己的失明状态，故事的前因给大家讲解清楚了。我们刚才讲到了他撞到一个女孩，女孩吃着冰激凌，然后冰激凌被这个男士给撞翻了。 Yes， 然后这个女孩肯定会反应啊，她肯定会说，哎，你为什么要打翻我的冰激凌啊，是吧？ Yes， she screamed， right， 她大叫， right， scream， 大喊大叫， S-C-R-E-A-M， so plus E-D， right， so screamed， are you blind， 你瞎了吗？ right， okay， I turned to her， 我转回身看着她，Turn to 就是转过身 ，and said, "I'm blind actually, right?" 实际上我是瞎了 right? OK, actually 这个词其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口语的小词 One of the gap fillers, right? 好，那么我们就说、哎、可以去填那种空隙的词，或者说经常会去用到的一些小词，去把你的话去做一个小的调整，或者去给你的一个语气的一个增强或者减弱。那么比如说 actually, right? Okay, 当你去纠正别人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去用到这个词 instead of saying a lot of yes and no, right? 哎，那我们同学经常会去说，比如说、Are you from China? Yes, yes, right? Or are you from Japan? No, no, no, right? This is not like, you know, really natural. 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地道或者是自然。那么比如说当别人说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说，哎，我问你Are you from Japan? Right? So it's really common, like, you know, Westerners ask you that.你是日本人吗？或者你来自日本吗？那你说 Actually, I'm Chinese, right? 哎，其实我是中国人。所以，哎，用于纠错，纠别人的错或者纠自己的错。比如说，当我去说到什么的时候，我说错了，然后我不用去说 Oh, no, no, no, no, no. 然后我直接就可以去用 Actually 去把自己刚才说错的话去调整过来。那比如说 I've already got like, you know, 3 cars. Oh, actually, 5.Right, 哎，我已经有三辆车了。哦，不，其实是五辆。Right, 所以这样的小词用好了，也可以让你的口语去表达会比较地道一些。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 ，I turned to her, right? 哎，我转回身看着她，或者跟她说 ，I'm blind, actually. I'm so sorry. 哎，太对不起了。I'll buy you another cone, right? 哎，我会给你买一个新的 another new cone. And she said, Oh my God, right? So.From like you know, what she says here, right? 哎，我们知道她现在可能会觉得满满的歉意，然后而且就她可能会去 she actually is a little bit sorry, or you know, really sorry, I guess, actually really sorry about what she said and like you know the way she screamed to the guy. 所以她说 ，Oh my God, I'm so sorry. 其实是我对不起。Don't worry, 哎，不用担心。It's no problem at all, 一点都没有问题。I'll buy another one, 我自己其实再买一个就可以了。So, we walked into the ice cream store together, right? Walk into, 哎，我们一起走进去。走到哪儿呢？ The ice cream store, right? 哎，这个冰激凌店。And the clerk said, 里面的工作人员 ,clerk, C-L-E-R-K,就指的是工作人员。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去说 office clerk, 就是比如说办公室工作人员，或者是哎 the clerk said, right? 好、oh, ，I heard the whole thing, right? 哎，我听到所有的事情了。哎 ，I heard the whole thing. Ice cream is free, right? 冰淇淋是免费的 ，on house 店里面付。So I think it's a pretty sweet story. 是一个很甜的故事。Bitter and sweet, right? 可能也有苦的部分，但是 you know, it's just like, you know, those warm little things happen, you know, randomly in our life, make our life, you know, really beautiful. 我觉得可能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很小的，而且是很随机的这样的一些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然后可以让你每天的生活会去有一些不同。 So I think also sometimes we can be like, you know, this kind of warmth to other people. 我们可能也会变成别人的那一抹光，或者说 maybe he or she is having a bad day just because, you know, you just let, you know, let her go, like, you know, before him or her, and then, you know,Your day will be better, right? 那也许别人可能再去经历一个很糟糕的一天 or, you know, setbacks, right? 哎，很有挫折的一天。你可能就给他让个路，或者说 you know, say a little bit sweet things, and then her word or his world will be different, right?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就看到两次善意的表达，一次就是被撞了的小女孩在得知撞她的那个男士是眼睛有残疾的时候，她原谅了他，这是第一次善意的表达。第二次呢，惊喜的是卖冰激凌的这个小姑娘，她说这个冰激凌就送给你们了。 Yes。 所以其实看到两次善意的表达。 其实我有多看到一次哦。 啊。 这个男生一开始不是被这个女生骂了吗？然后他说 Are you blind? 然后那么这个男生他用的态度是 Oh, I am blind actually. I'm so sorry. I'll buy you another one, right?、那我们经常可能看到的是，比如说，哎，一个人去骂了另一个人，然后另一个人可能会去用"你才是瞎子呢，你们全家都是瞎子"这样的话。好，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善意吧。当别人对你有误解的时候，你可能还能拿出来那样子的一份善意，不指责，让事情可能变得会朝温暖的方向去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善意，可能就是一种理解吧。It's like, you know, like understanding, right? 如果说这个男士撞了女孩以后还不赔礼道歉，而且还反着骂过去以后呢，肯定后面也不会发生那么多温暖的事儿。 嗯、 所以就是每一步都要温暖哈、 right. 最后才会有个非常温暖的故事结局。 嗯 ，exactly. So I guess this is like you know the little story we can share about how to tell a story in a simple way, right? 哎，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但是在这边我又会更鼓励大家这样的方式去讲故事。那么我们去学了一些词组，然后又讲了一些，就比如说讲故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到什么样的方式？ 对，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好，那我们先去读一下。 Right after I lost vision in my eye, I was so bad at walking that I ran into a girl eating ice cream and knocked her cone out of her hand. She screamed, Are you blind? I turned to her and said, I am blind, actually. I'm so sorry. I will buy you a new cone. And she said, Oh my God, I'm so sorry. Don't worry, it's no problem at all. I'll buy another one. So we walked into the ice cream store together, and the clerk said, I heard the whole thing. Ice cream is free. 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哈、充满着爱心。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从今天的材料中、学习一些核心词汇，艾克老师，您觉得哪一些词组、哪一些词汇是必须要学会的？ 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词我们可以去是、在什么什么之后 right? Instead of saying after right? We've got a better way to say right after right? 就在什么什么不久之后、可千万别小瞧这个词，因为当你去学会用这样的词组的时候，你在句子里面其实就可以去表述重点的方式，突出你想突出的，然后去带过可以被带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知识点。 Right after, right? 在什么什么之后不久，然后或者说在什么什么之后马上就发生了什么。好，那么第二个词的话，比如说我们说遇见某人，遇见某人，碰到某人，还有当然也可以去说实质的说撞到了某人，我们可以去说 ran into， 其实非常形象的一个词， ran 就指的是跑，就朝某人去跑，其实是不是就是会撞到， right? OK， 那么意义上的撞到，比如说 ran into this girl, right? 他撞到了他，或者说，更多的是碰到熟人的那种撞到，是吧？我们说，I ran into my high school friend on street, right? 我在街上碰到了我高中时候的朋友， right?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说 ran into, 遇到，碰到。OK, 好，那么第三个其实是什么呀？Knock 这个词 ，OK，K-N-O-C-K， 敲。然后，但是呢 ，knock 最常用的其实是在生活当中跟介词的各种搭配，表示打翻了，然后或者说打到了什么什么。比如说 ，knock out of， right？ Knock out of her hand， 把甜筒打翻了，或者从她手里面打掉了。那么再往下 ，turn to somebody， 好，那么就是。转身跟某人说，是吧？好，然后再往下。 好，那么这些词汇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巩固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也非常感谢 Echo 老师能够给我们讲解今天的雅思口语相关的学习素材。 如果有些同学希望去、获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使用到的英文素材的话、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Echo English Echo E-C-H-O English 就是我们的英文的拼写 Echo English。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